办理周期三个月，一家三代或永居，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，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。 九月希腊免费看房团火热招募中， 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旅行相册的里面有人晓得的疯癫， 口袋中的明信片贴着心月暖，手心甜蜜的指环，我忐忑的不安， 从现在会习惯将幸福给你保管， 把绚烂变平凡，不让一个人落单，心愿的负担。

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。恋爱我如果只是寂寞，如果不会很久，如果没有停泊的